碰面都是奇妙的一件事情在发生，阿们，都是神圣的约会，哈利路亚，神在这里了。为什么耶稣已经在这里了？因为圣诞节快到了，阿们。我们已经用了三次，从旧约来看怎样准备圣诞节，耶稣世界上的救主的来临哈。那么我们上一次两个礼拜前是我分享关于这个伯利恒，伯利恒早在耶稣还没有死之前的700多年前已经预言关于伯利恒耶稣将会诞生的那里啊。700多年之后呢，谁知道伯利恒却没有地方来让耶稣降世。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一看撒该他怎样开心的迎接耶稣基督，他怎样过这个非常开心的圣诞节。弟兄姐妹，还有两个星期就圣诞节了，大家准备了没有啊？有没有打扫你的房间啊？两个礼拜前有 关于这个伯利恒没有房间给耶稣诞生嘞，那么你们有没有房间准备耶稣的降世呢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这个房间可能就是你的时间、你的才华、你的才干、你的恩赐，甚至你的金钱来迎接，就是你买一张票35块，就是你金钱来服侍人，把人带到喜来登哈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打扫我们的房间咯，就是准备耶稣的降世，让世人就得到福音的好处。阿们，我们拍手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！大家彼此说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大家彼此问候一下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啊，迎接主耶稣的诞生，你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好，我们今天来分享，来看一看撒该如何的准备圣诞节的来临。让我们祷告先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圣诞节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，关于救主的降世。救主耶稣本来在天上，在坐在上帝的宝座，他掌管天下，掌管世界一切，可是他为着爱我们啊，他倒空自己，谦卑自己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。世界告诉我们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界却不接受他，可是凡是接受他的，相信他的，上帝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主啊，今天晚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看到这奥秘，就是我们要信其为主发光，来把人带来我们的福荣生命团契。因为这里上帝会借助弟兄姐妹一起的团契，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做主的门徒。谢谢主耶稣，今晚上是你的时候向我们说话，我们打开我们心门来领受你的祝福，奉主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打开路加福音19:1-9，今天我们来看看撒该怎样开心的过圣诞节。我们知道撒该不是很高兴，不是很快乐，他的人生充满了这个无奈啦，充满了罪恶感啦，充满了里面的不开心哦。直到有一天呢，他开心的不得了，因为他接受了这位救世主。我们看一看他的故事吧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进了耶利哥。上个礼拜我分享关于耶稣妈妈进入伯利恒，伯利恒却没有房间来接纳耶稣。可是今天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来到耶利哥，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了。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叫撒该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，他要看看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。只因为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哇，他真的是算好时间，知道耶稣到那个时候必经过芙蓉。阿们。今晚上耶稣在这里，耶稣有神圣的约会跟你相会这个地方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，你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。又是一个必了，我必100%的。我不像世上有些牧师很忙，说我来探访你，不要忘记了，我就其中一个了，没事。可是耶稣不会的，耶稣我必住在你家。今晚上耶稣必定会祝福我们，阿们。 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就私下议论说：“咦，耶稣啊，你知道这个人啊，是我们整个城市业里个最最大的罪人呢、啊。他是犹太人，他为罗马人做工，他是税吏长，他是税吏，不但是税吏，税吏长哦。”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也是财主。这税吏怎么有变成财主呢？因为罗马精兵叫他收十块，他收十五块，另外五块是代代平安。久而久之，他就成为富翁了。嗯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示意说：“咦，这样的人，耶稣怎么能够在他家住呢？”耶稣爱我们，阿门。我们都是罪人。耶稣来不是要拯救好人，乃是拯救歹人。我们都是罪人，圣经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是上帝给机会，给 second chance 给我们的。撒该弟兄啊，他本来是应该撒的，该撒，可是因为信耶稣就不该撒了。撒该，不然呢，他一样的该撒，这些罪人该撒掉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说，撒该连听都不听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很多世上的言语啊，会令到你越听越不舒服，越听越信心软弱下去了。很多人在那边议论说：“咦，耶稣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撒该是我们耶里哥最巨大的巨人呢。”撒该知道，撒该知道他是个大巨人。好似香港人讲过街老鼠，人睇人见人憎人打咁啊。可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撒该连听都不听。他把他心中所要的告诉耶稣，阿们。他把他心中的难题向着耶稣倾诉，吐口苦水了，吐苦水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撒该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。”哇，你看，即刻改变。自从听到耶稣说：“撒该，我今天要住在你家。”他的生命马上接触到上帝的大能，阿们。接触到万有充满者 的祝福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接触到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他赦免了我们的罪。启示录告诉我们三章二十节说，耶稣在我们门外叩门，嘣嘣嘣。圣诞节我们就是向我们的亲朋戚友敲他的心门。好多人里面很多的充满着罪恶，充满着痛苦，他们的眼泪不是往外流了，往内流了。耶稣都知道，耶稣向着他的心门开门说：“朋友，开门吧，开门吧。”撒开那天他闪开了心门，耶稣说：“我要住在你家。”耶稣说：“我要住在你里面。我知道里面你多年不开心，你感到世上每个人都不喜欢你。我告诉你，撒开，我不但要成为你的朋友，我要住在你家。”阿们。我要住在你家，阿门。撒该的家从来没有开放给别人的。第一，可能他犯很多罪，里面很多人的东西；第二呢，那里面可能很多罪恶。可是那天，耶稣触摸了他的生命。耶稣，当时耶稣向着好多人讲道嘛，很多人拥挤他。耶稣呢，他的注视力却看桑树上的那一棵桑树上的撒该。对我们来说，牧师呢常常喜欢在众人面前，最好是几万、千几千人面前讲道、哦、那个感觉非常的好、哦、可是耶稣却不是这样的，耶稣马上转向那一个撒该，是人所不喜欢的，在整个城市没有人愿意跟他交朋友的那个撒该。耶稣不但知道他的问题，耶稣也知道名字，阿们。今天耶稣知道名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嘞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洪宇轩。 宇轩，洪宇轩啊，我不知道你名字，耶稣知道你名字嘞，阿们。耶稣知道 Thomas 是你的外公是吗？啊， Thomas 是你外公，我知道他，可是我不知道你你的孙女哦，耶稣知道，耶稣竟然知道我们的名字，耶稣一定知道我们里面的渴望，阿们。 耶稣说撒该你下来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非常高兴，有没有？他马上，你知道吗，那个救火剧是不是啊？救火剧的 建筑物呢，他们当他听到这个关于 火烧物的时候，有人打电话给他，他们不是从楼梯爬下来的，那么在救火剧呢建筑里面特别做了一个开一个洞的天花是不是，然后有一只铁，他们从三楼四楼里面呢，因为要快速时间赶到那个火烧的地方嘛，他们就从那边溜下来。当 耶稣说撒开，今晚上我要住你家，我相信那一棵树不论就充满了很多的树枝，他就从上面这样溜下来，太兴奋了。像我这样的撒该充满罪恶，耶稣竟然叫我的名字。不但如此，他说我要住在你家。哇，耶稣要成为你的朋友。弟兄姐妹，圣诞节快到了，很多很多人，他们很多充满了心事，他们眼泪是流不出的，因为分享太多次给亲朋挚友，可是每一个人都把它当为透明的，他不再有勇气再分享了。可是耶稣把你每一滴眼泪都放在皮带里面，阿们。耶稣知道很多朋友今天他们实在是很痛苦，圣诞节其实让我们把这爱传给他们，阿们。我们打扫我们的房间了没有？迎接我们耶稣基督的再来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撒该的生命马上有180度的改变。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，撒该说什么呢？撒该说，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我所有一半给穷人。哇，他的整数是很大很多哦，一半给穷人。我若是讹诈了谁，就赔他四倍，这是法律，摩西法律的这个要求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就到了这家。哇、wow, 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人子来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。阿们。今天圣诞节就是要把那些失落的人、世上的人带到耶稣面前。我们准备了没有？阿们。我们看另外一个，三件事我们今晚上在圣诞节前呢、要为大家祷告主的，乃是求平安了哈。可是记得25号要来参加，可能有些人3-2天假期或4天假期，可能有些人要去外播了，我们求耶稣保守你平安，对不对？很多车辆，第二的平安呢，就是给你胆量，阿们。当你的脚掌没大之地，回家家乡的时候，希望你有勇气传扬福音，阿们。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爱，告诉耶稣诞生的目的，而不是他们喝酒也是喝酒呀，喝醉酒就失去见证了。因为我们是主的见证人嘛，我们要为他做见证，因为我们这么久一年一次就是要见证主，要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庆祝圣诞节，就是救主耶稣的降世。所以求主给我们胆量。第三呢，求耶稣保守我们身心灵舍。舍就是我们对人的社交，我们真的是要保守，不要疼世人所做的，我们一起的一起喝污我们或者犯罪，我们求主保守我们，别让魔鬼留地步，身心灵社会健康。那么今晚上呢，也有三件事我们可以从撒该他怎么开心度过他的圣诞节，三件事我们要从撒该身上学习的。我们要看看撒该这个人，我们都知道他是不可爱的，没有朋友。可是那天耶稣竟然叫了名字，他有很多钱可是不开心，他又怎样寻求神呢？我们可以看到撒该悔改的生命。今晚上我们可以分享他的喜乐，阿们。是的，很重要。让我们看一看，好，我们先看一看撒该是个怎样的人呢？我们看看啊、我们看看，来，OK， 撒该呢，他喜乐不喜乐？他不喜乐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是什么？他是叙利长，他是 captain， of the tax collector. 可是他不开心，他是财主，很多金钱，什么都有，可是他不开心，他有地位，有名誉，有金钱，可是呢都不开心。过去呢，在我那个时代，30年前、40年前，每个人都想推西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希望的女儿嫁给某某男士哦，有推西，有什么呢？有 cash 呀、啊，功夫人都要 cash， 第一个 C 系 C 有 cash 噶，我个女婿要钱噶，有 cash 噶系咪啊？第二个有咩啊？有 condominium 噶嘛啊？系咪啊？啊，第三个要沙子噶，certificate 沙钱，沙子啊。第三个 C 就是有 certificate 的沙子，磨砂的沙子，沙子哈哈 certificate。 可是后来呢，过不久我们发觉原来有些妈妈希望她女儿嫁给某某男士，有五 C、哦、哇，又嫁是五 C 了、哦、连 computer 也进来了，那时候以前没有，是不是 computer 也进来， cash 也进来， credit card 也进来，沙子也进来，还有什么呢啊，卡已经来了、哦、五个了、哦、可是还是不开心，因为第六个 C 还没有进来，就 Christ， Amen， Jesus Christ， Amen， You love Christ， 我们真的是开心了，不然我们追 C 五 C 6 C 7 C， 如果没有耶稣 C Christ， 我们永远不开心了。我们的撒该就是咯，他样样都有 3 C 5 C，他不高兴，因为没有朋友，他的罪恶太大了，他没有不开心。第二方面，真正的喜乐是从神而来，阿们。撒该不高兴，他很想亲近耶稣，每个人故意不给他转进来，他身子矮嘛，不给他进来，可是很聪明，阿们。他可能跳在托马的头上啊，不是，他选一个最高的桑树，桑树呢就是代表基督徒， Amen。 你愿意人家借助你来认识耶稣吗？ Amen。 桑树就是 Christian 来的， Amen。 我们不要成为那些群众，不让他靠近耶稣，不要，我不要让你靠近耶稣。可是有一棵树，他愿意撒开爬上来，今天 You are the one， 让撒开可以见到耶稣， Amen。让撒该可以借助你来接触耶稣，因为撒该知道他的罪，他很想改变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想看看耶稣是个怎样的人，他什么都见过、看过、吃过、喝过，他什么都经历过，人生非常丰盛。可是这些都是物质的，那心里空虚的不得了啊，他心里非常空虚，他什么都有物质的东西，他心灵空虚。可是别人每个人都拦阻他，不要让他借助生命的主。可是他里面的渴望，阿们。诗篇四十二篇告诉我们说，第一节如同鹿渴慕溪水，阿们。我们怎样来到耶稣面前呢？是渴慕他，渴慕他，神会让你满足。渴慕是很重要，如同鹿渴慕溪水。你知道那种鹿呢，被野兽追捕他的时候，他跑跑跑跑跑，跑到终于逃脱了那个野兽的追捕，然后他已经流了很多汗，很辛苦。那个鹿的鼻子呢，特别是敏锐的，他可以嗅到水的味道，他知道哪里有溪水啊。好像狗的鼻子嗅觉非常强的，他就往着那一个水泉的地方而去，如同鹿渴慕溪水。你知道你神在那里吗？今天晚上很多人他们不知道啊，他们很想得到耶稣的改变。撒该也是啊，撒该也是，圣经说他想看看耶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，可是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他又跑到前头，爬上一棵桑树，就是你， Amen， 你就是那棵桑树，是不是啊 Thomas？ Amen， 全人是吗？ Amen， 好，意思说有两个灵魂都去了25号了，还有第三个呢，是不是啊？你愿意成为桑树吗？ 怎么说？ 你没有听我讲到了，要认真的吗？你有听我讲到吗？啊，你 lost 了哈，上诉。 上诉啊？ 不是上诉，上诉。嗯，我讲嘞，嗯，撒开他人来的很矮。很多会众不许他靠近耶稣，他很想看到耶稣，很想耶稣见到他，拥抱他，说：“孩子，我赦免你的罪。”可是没有人愿意开放自己，或者开条路给他，没有每个看到他就拦阻他亲近耶稣。可是却有一棵桑树，一棵树叫桑树，好像熊树叫很高的，他都爬上去。我们就是那棵桑树，让他爬上来。接近耶稣，撒旦界，你愿意成为桑树吗？阿门。撒旦界，我们要成为桑树，因为有好多撒该在圣美兰啊，在圣美兰州，在福音中很想认识耶稣，可是呢，没有人成为桑树。你就是基督徒，你也就是那棵桑树，让他爬上来看看耶稣，因为 something good is going to happen。他想都想不到，耶稣说：“撒该，你下来，因为那棵桑树帮了他接触到神。”今天基督徒就是那棵桑树，你要让人借助你来认识耶稣。圣诞节快到了，我们必须个个成为桑树，让人借助我们爬上桑树来认识耶稣基督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喜乐乃是从神而来。你看撒开喜乐吗？耶稣说：“撒开，你下来。”哇哦，他马上嘶下来溜下来。然后他耶稣说：“我不但你下来，我要看看你撒开，我还要今晚上住在你家和你吃饭。”哇，整个人释放了。他就是这么多年来他样样有，可是没有朋友。他本来是想看看耶稣，台也说要免就高个啦，要免啊，给多免啊，要免啊。谁知道耶稣没有，耶稣说我要住在你家喎。耶稣说什么？我要住你家。哈利路亚。耶稣没有讲说住一个小时喎，可能住两天了，三天四天了，他满足了。其实呢，他是想看耶稣一面就够了。耶稣说：“我要住你家，最少都住一天了，还没不容易的哦。”啊，是啊，你看，你请陈牧师有时候请不到，啊，是吧？我是有时候睡觉，有时候忘记哈。那耶稣马上知道，他的电话24小时不关的，随时 on call 的，这么多人一起祷告，他都可以听到。他就是神，他要住在你家，他要和你同住。他要跟你做朋友，他跟你聊，把你心中一切的苦水、一切的纳闷、一切的痛苦，完全倾诉出来。哇，怪不得撒开马上生命改变了。是时候我们要苏醒兴起，还有兴起发光。阿们，主已经来了。以赛亚书60章1节说：“兴起发光。”你的王已经来了，耶稣已经来了，耶稣就是救世王已经来了。真正的喜乐乃是和人分享，嗯 ，joy joy 啊 ，joy 是这个字 joy， 耶，第一个节是 Jesus， 第一很重要。我们人生一定要耶，第一个耶稣先 ，O stand for others。你今天不但是上帝，我们亲近神要记得哦。第二个重要也是别人呢、啊。圣诞节就是要关心 others， 最后才是你自己 yourself。 Jesus first and the second you yourself 第三，意思是说我们真正的要喜乐吗？你要学习耶稣在你生命中占有首位，然后呢，你要有对灵魂的负担了。 Amen。 耶稣说爱人如己吗？爱人隔壁那个人信了耶稣吗？他有认识耶稣吗？圣诞节就是你的机会，我的机会，把他带来我们的福音生命团体 others， 然后才我们自己。而圣经应许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6章33节说：“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行不浪都要加给你，就是你最后得到神的祝福。不过要先求神的国和他人的需要，然后你自己才得到神一切的祝福。”这是真的，我们侍奉神这么久真的看到。来，我们看一看，嗯，这个澳门的赌徒，他育有他的太太离开他，他又烂赌又啊玩啊色啊赌啊什么的啦，样样都有他的份，最后被人赶到街边，我们就把他带来信耶稣。后来信了耶稣，他努力做工， 他生命改变，他很想回到这广州的农村里面传福音。他信了耶稣三年后，他跟我说他回去农村，我们去香洲，从珠海，从澳门到珠海，那么坐巴车省三个小时到香洲，然后进入这个农村。他祷告主啊，我过去呢是一个过街老鼠啊，过街的老鼠，人家不喜欢我，我的生命是一团糟。今天我信了耶稣，我要把我的福音，要还这福音的债，我要回我的农村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可是他的亲戚朋友都听过关于他真的信了耶稣生命改变了，然后呢他就跟我去了啊，我们就因为要靠圣诞节了吗，我们去拿很多的衣服啦啊，另外一个 PowerPoint 哈，我们到了香洲呢，从出来另外一个 PowerPoint 转一转，谢谢你，那么我们就用了这个摩托三轮车回广州，那个农村过圣诞节传福音。哇，这个摩托的三轮车、哦、上山的时候啵啵啵啵，然后呢失火，然后那个车夫嗡嗡嗡，还是不能够走，最后我们要推三轮车，那个摩托三轮车推，到最后呢下山容易，呜，哇，好快啊，就到了这个农村了。然后呢我们还拿一个拖力把这些圣诞礼物还有那衣服送到他的家乡。我们看另外一个，哎呀，我经过这个广州农村的乡下生活的真写意啊，那些是鸭仔啊，小小的鸭子，哇，很高兴，哇，那鸭子过马路的时候，哇，排队的哦，得胜得胜哈利路亚，得胜得胜哈利路亚，鸭子被哇哇，只要三四个字哦，哇，几千字哦，鸭子啊，它过马路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哇，看他们有秩序，它是有秩序的，跟着第一个走，如果第一个走错，他们如果第一个走。掉在好的这个山里面也是更多的，可是耶稣今天呢，是我们的道路，阿们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可到父那里去。”今天撒该的人生，借着物质、借着金钱、借着骗呢，他没有真正得到释放、得到平安。自从那天他来到耶利哥，要想看耶稣，耶稣说：“撒该，你下来。”他马上得到人生答案了，得到生命，得到真理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：“你必须认识真理，真理让你得自由。”上次撒该很想改变，他改变不了。赌博也是，你很想改变，你改变不了，因为里面有瘾。可是那天耶稣释放了他所有的瘾，他就得自由了。耶稣就道路，那天怪不得生命马上改变。我们看另外一个啊。这个王弟兄呢，他就在这个香洲这个大摆档那边就请朋友亲戚来吃点心啦，然后就讲耶稣了。然后呢他在家里面也开了一个小组，谢谢你开个小组，开小组在那边查经，那么现在呢他每一个星期都会去乡村，他的乡村的小组越来越多人， Amen， 因为他认识了耶稣， Amen。他生命被改变了，因为他本来输到一无所有，虚都窄了，输到字整个人快要死了。那么我们把他带来教会，他好像个乞丐这样，乞丐，可是他信了耶稣，生命改变，努力做工。今天他的亲朋戚友说：“哇，是你的耶稣改变了你，你耶稣真棒啊！”他的亲戚朋友全部信耶稣，哈利路亚！拍手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！这就是圣诞节兴起了，没有什么时间比圣诞节更好， Amen。 圣诞故事你都知道了，你就讲出来，祷告之后，如同这个王弟兄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去了农村就开始讲耶稣，人家看到他就知道他的上帝真的改变他的一生。我们看另外一个三件事，我们今晚上要从撒该怎样开心度过圣诞节学习到，就是贪心是不开心的，你知道吗？功夫两功贪只得个盘子啊，贪心就得贫穷。福音改变人心，分享生命真开心，你知道开心吗？真的，我这么久来呢， 我跟人家分享耶稣的时候，他信耶稣我很开心，不相信耶稣我也知道神有段时间，总是看到一个属灵婴孩诞生的时候我很开心。 Amen。 真的不好像我们的教会很久没有吃红鸡蛋了，你知道以前呢某某人生日的时候吃红鸡蛋，是不是我们多久没有吃红鸡蛋了？生命团契不用有没有啊？一个月后哇就吃红鸡蛋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多久没有吃红鸡蛋了？Amen。 赶紧传福音啊，天天都有，每个礼拜都有信耶稣，每个礼拜都有红鸡蛋，每个礼拜都有高兴喜乐，那种喜乐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当中也有某某弟兄，家人有生个 baby 吗？很开心的，我们去探访他，我们为祷告，很开心的。所以教会属灵方面，我们也要借助属灵的婴孩。 Amen。 传福音，圣诞节就是最合适的时间传福音，让我们天天都有吃红鸡蛋，天天都许愿。天圣经说一个灵魂得救，天上的天使天君天使都欢喜快乐。 Amen。 天父很高兴啊，当一个灵魂得救，天使耶稣圣父圣子哇，分享福音真开心。我们看一看接下来我唱一首诗歌，然后呢我们就祷告。我们这次要怎样开心过圣诞呢？记得就要分享耶稣基督最重要的，因为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嘞。我相信很多人为你流眼泪，有很多人苦口婆心的不断的告诉你耶稣，可是你却不睬他，只是骂他，他还是不放弃为你祷告。最后感谢主，你果然降服在神面前，因为你有些问题解决不了，最后你赏赐接受耶稣，怪不得诗篇三十四篇说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信靠他人有福了。 Amen。 终有一天你的朋友会来信耶稣的，可是我们要传爱，不论你圣诞节前后你去哪里，记得要带耶稣去。 Amen。 要把福音传给他，因为你要还着爱。耶稣不是白白为你死，耶稣来是适当有目的的，为你上十架，为你流宝血，他的爱是无瑕疵完全摆上，你要还这份爱，就是借助传福音。阿们，你就可以还这份爱了。我们唱这首诗歌。